我国国民经济各部门继续扩大200天战斗成就，千里马炼钢联合企业截至10月31号为止，提前完成了反映在200天战斗目标的钢铁、压延钢材和主体铁的生产计划。电子工业省超额26%完成了10月份国民经济计划。另外，惠山青年矿山努力促进开采及运输选矿系统的改建工程，做到产量比以前提高到1.5倍。